心血管疾病向来都是都市人的无形杀手。八达台现特设免费检测心血管硬度服务，可以有助及时发现心血管异常情况，能有效避免中风及心肌梗塞等多种恐怖疾病。有兴趣参与的人士可于办公时间内亲身到八达台地址九龙青山道654号浪涛大厦15楼 A 室，或者致电查询热线5537-9521。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2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8粒。肾健通能有效养肾、补肾和固肾，里面的提取物主要功能有减缓肾炎症状、帮助排走尿毒、修复肾功能和提升睡眠质素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咁应该做十零集啦，想讲埋呢十零集啦。咁9月16号大飞看天下同巴打台咁分频，咁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咁今日讲啊，如果要科金嘅，咁支持我哋所有嘅台嘅主持啦。啊，咁希望大家啊，俾啲叫做咩啊？查錢又好，或者俾啲鼓勵都好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。咁包括我啦，當然啦，因為做節目其實都要諗一諗嚇，好多嘅形式試過，咁都失敗。咁有啲話我開太多戰線，但我唔想成日都喺個政治困局裏面咧轉來轉去，係嘛？咁黃昏流星群，我係秀哥，我係做網台主持嘅。做一啲靈異節目，專講世界上好多千奇百怪啊、吸血鬼啊呢啲咁嘅嘢。我有一個好朋友，佢叫做賢哥，秀哥加賢哥相見合璧。因為好多嘅資料咧，我都由阿賢哥提供。賢哥已經70歲噶啦，大我10多年。佢專做呢啲古典研究，研究好多事。今日佢打個電話俾我，喂，收仔。佢當然嗌我收仔啦，因為我年青佢10多年啊嘛，係咪啊？青春就是本錢。好啦，快啲過嚟，快啲過嚟，砰砰聲去到佢度，咩料？我咧揾到本文獻，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嚇，我哋一條村落裏邊咧發生嘅事，你睇下睇下，我睇落去，原來咧有埋當時嘅報紙，妖女食人案。食咗26个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一条村落有个炸弹落咗嚟，炸烂晒，日本仔投降，卒之发现咗地下埋咗26具人骨，而呢间屋本身有一个女人住紧嘅，70-80岁，消失咗，揾唔到尸骸，问村里面嘅人，个个都话呢个女人好奇怪。喺度生活咗好耐，突然间明明好老嘅，过咗1-2日，佢又会变翻年青嘅，变翻40多岁，好奇怪。咁阿贤哥走去当地嘅寺院啊，好多嘅啊地方啊，去揾一啲文献。原来咧，有关魔女、妖女呢啲咁嘅记载系有嘅。点为之有咧？就系、是。话妖女中意着黑色衫，佢食人肉，食人肉令到佢可以回复年青。佢好怕大蒜，好怕大葱，佢闻到呢啲味唔得嘅。如果佢走嗰啲田咧嘅时候咧，系种大蒜啊，种大葱咧，佢会嗱嗱声走嘅。好中意着黑色衫，全身都黑色。而佢經過嘅地方一定有成群烏鴉包圍佢。佢話呢同呢間案好大關聯。賢哥唔係啩，呢啲嘢未同嗰啲吸血鬼一樣。點一樣呀、啊、 吸血鬼咪食人肉，嗰啲咁嘅西方嗰啲传说又系吸血，跟住永保年青一样，啱唔啱？去到边度有乌鸦或者蝙蝠，跟住又系怕大蒜，又系中意着黑色衫。喂，完全一样，我觉得唔系喎。喺寺庙嘅文献啊、报纸，我哋真系写晒喎当年。了解一下先，饭都费事食，咁熟啦。嗱嗱聲返網台做埋佢嗰啲無奇不有啊，吸血鬼奇案啊，做完之後即係我返屋企。返屋企嘅時候我見到漫天烏鴉有十幾隻啦，喺度飛來飛去我屋企樓下。我點解呀？喂，點解會有烏鴉嘅？返到上屋企，我屋企有個小區有個露台，我行出去啱啱咪有烏鴉飛入屋，擔咗我個衫架走。我攞個望遠鏡出嚟望一望，究竟佢飛去邊呢？做咩要攞我衫架呢？望到喺對面屋出面有棵樹，好高嘅杉樹，上高佢捉巢。原來佢搵我啲衫架嚟捉巢。咁奇怪嘅。啱啱冇下低聽到響安聲，有一家人新搬嚟，落嚟嘅係一個穿著黑色衫40歲到嘅女人，都好靚喎，打扮得雖然穿黑色衫，但係呢佢望上嚟，我望望佢，嘩，即刻踎低，好似唔好意思咁。夜晚我行出去露台收衫嘅時候，望到呢個女人個露台嗰度全部都係烏鴉。我攞個望遠鏡出嚟望一望，佢露台嗰個門，嗰個玻璃地玻璃門未閂得埋，仲有一尺。我見到裏面有啲手手腳腳喺度。手手腳腳，跟住我見到個黑衫女人翻嚟，佢望上嚟，我啱啱同佢對望，我心勃勃咁跳，魔女、妖女，我即刻縮低，打電話俾賢哥，點啊？竟然俾我撞到，系咪真系啊？阿如果话，你睇下佢会唔会邀请你吓？因为咧，魔女系靠食人肉噶。如果咧佢走嚟邀请你咧，你比较危险啲。第二朝早瞓醒，我落去下低间茶餐厅，我习惯咗坐嗰张台，但系今日我去到嘅时候，啱啱坐低，服务员同我讲，有人坐咗啦。你坐對面啦，這個位置有個女士坐咗㗎喇。咁我走過對面，因為卡位嚟，我走過即係坐過對面，見到有個手袋喺度，咩人呢？跟住嗰個黑衫女仔就喺廁所行出嚟坐低。我尋日見過你㗎喇，我啱啱新搬嚟呢個社區，我叫靜子呀。我心打一突，咁快搵到上門，知道晒我嘅行踪，我叫修哥。我下个礼拜咧，我咧就想搞一个我哋搞一个聚会，咁咧想邀请咧呢个社区嘅人，但系咧好似好冷漠咁，而家呢啲人都唔理人嘅，搬咗嚟呢度两日，净系见过你嗰次同你对望啦，你啱啱咁记得住我对面，不如今个礼拜日你嚟好唔好啊？真系好，睇下你咩事先。食完早餐各自离开。静子原来喺一间服装公司度做设计师。喺两个礼拜之前，盂兰节嗰日，佢决定要搬屋，因为咧佢个小区好嘈，咁搵到新屋搬过嚟。当日佢个拍档 叫阿基嘅。咁阿基同佢讲：喂，点啊？系咪真系搬啊？系啊，唉，住嗰度成日嘈冤巴闭，要搬啊！啊，不过由朝到晚翻工放工，好无聊啊！有咩咁无聊啊？我40岁咯，唉，仲系单身，翻工放工，日日对住嗰啲咁嘅无形公仔，都唔知做乜，唔怕啦，啊，有我陪你啊嘛，唉，两个老即系两个老姑婆，有冇陪唔陪啊？跟住阿基开玩笑咁讲，今年40，我哋女人比较长命啲，45岁。仲有45年，我哋一定有精彩嘅人生。跟住冇几耐，到搬屋嗰日，阿静子搬屋。佢搬屋嘅时候，啱啱好望上去，就见到修哥。突然间修哥就拧转头，伏低咗。佢都好奇怪，呢个女人，呢个男人咁怕丑嘅，翻到上高。佢望过去，见到阿修哥，修哥又偷偷地过嚟。佢觉得呢个男人好奇怪，几十岁，点解会偷窥，会咁样望我嘅呢？系咪对我有啲感觉嘅呢？唉，唔好理啦，好麻烦。今日买咗啲垃圾嘢，烤鸡摆咗度，唔记得摆雪柜，臭咗咯。我将佢绑起咗。抌咗喺呢个露台嗰度，今日又要开通宵，我静止谂，好多嘅人体嗰啲叫做即系三架嗰啲公仔喺佢屋企，佢发脾气，哎呀，唔知做几时，一手拱开，卒之散晒，就喺露台边，佢望住，突然间见到好多乌鸦飞到露台。梗係啦，有啲發臭咗嘅雞肉喺度，啲烏鴉就係食腐肉㗎喇，唉，好麻煩。卒之第二朝早佢冇理到，攞起啲垃圾抌咗佢，去茶餐廳咁巧就撞到偷窺佢嗰個男人修哥。佢誠意邀請佢嚟呢個開一個 party， 其實件事就係咁樣啦。啊，靜子回來跟阿基說，這個男人都挺靚仔的，我都挺吸引我，那啊，那今個禮拜日我都來的，我都來的。修哥打了電話給賢哥，他說我們今個禮拜日他邀請了我，不如我們去會一會他好不好？好，就看看這兩個魔女究竟是什麼人，他那班是什麼人。卒之星期日去到那裡，那两个美丽的女士依然着晒黑色衫。阿贤哥好奇，不停喺度灌饮酒啊、倾偈啊各样嘢，倾到好开心，大家个戒备都慢慢放低咗。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，阿修哥就同阿賢哥單眼眼話出去煲支煙，咁就走落樓下煲支煙。佢話：你覺得佢兩個係咪魔女？唔知道，但我帶咗秘密武器嚟。咩武器啊？衝動咪算咯。如果佢哋有行動嘅時候，我就攞出嚟。係咪㗎？唔好玩喎。佢話係啊，唔係你以為點啊？跟住翻到去飲紅酒，阿賢哥就開始講魔女同妖女嘅故仔。今日靜子笑得好開心，阿基亦都笑得好開心。佢將誤會佢哋兩個係魔女嘅事講曬出嚟。講完之後，大家都準備離開。阿基企起身，喂，等埋我啦，我洗手間。點知阿基一入到洗手間嘅時候，佢面色變曬，好憤怒嘅樣子。靜子嗌：喂， 阿基喺里边做乜嘢啊？快出嚟啦！阿基立即变翻满面笑容嘅样子，行出嚟，仲有支红酒，饮埋先，饮埋先。咁卒之饮完之后，阿基同阿贤哥就搭的士离开。贤哥好有绅士风度，坚持送佢翻去一程。咁静子同阿修哥两个人你眼望我眼，静子好主动咁拖起修哥只手。嗰日两个静姐埋一齐，好开心。我本来真系谂住你系妖女嚟噶，但系原来唔系。其实着黑色衫系一个 fashion 嚟啫嘛。每人嘅喜好，好似抗争者个个都着黑色衫㗎啦，系一种态度。你咁讲你真系妖女嚟㗎喎。头先呢我哋讲起冲嘅时候呢，大冲同大帅嘅时候呢，你个面都喇晒喎。唉，个人食物喜好啫，系咪冇乜问题㗎。跟住随手静止喺个柜嗰上高嗰度，佢屋企个柜嗰上高攞咗一啲饰物落嚟。我呢好鍾意啲图案㗎，一望文初同清朝古董嚟㗎，唔知啊阿基俾我㗎。咁佢俾咗呢啲好多呢啲咁嘢我㗎。咁我好喜欢当时嘅图案同文化。咁两个喺度嘻嘻哈哈咁。当然啦，最重要嘅环节就係我哋嘅贤哥送阿基返去。卒之阿贤哥送到阿基返屋企，阿基拖住阿贤哥嘅手。贤哥虽然接近70岁，依然有佢嘅魅力所在。阿基投怀送抱，嗰晚两个人做咗一啲佢哋好耐冇做嘅事。阿贤哥多口问：其实你有几耐冇做过呢件事？30几年啦，唔好讲少啦。你先至睇个样40岁左右，30几岁，除非你系妖女啦。Bingo， 你讲中咗，我就系你口中所讲嘅妖女。阿贤哥不慌不忙，喺全裸嘅身体状况底下落床，打开佢个皮夹，攞咗蒜蓉冲出嚟，嗱、啊！阿基大吃一惊，喺度呕。阿贤哥喺度问：你做乜嘢？唔通真系饮得酒多定系跟冲啊？突然间，露台嗰度见到漫天嘅拍翼声。听到漫天的排星，全部都是乌鸦飞晒入嚟。跟住阿基话：冇错，你估得一啲都冇错，我就是你讲嘅妖女。阿贤哥好惊，你好埋嚟啊，揸住根大葱同埋蒜喺度挥，我唔怕你噶。阿基喺度惨叫：唔好啊，你放过我啦，唔好啦。阿贤哥望住佢，跟住阿基话：不如着翻衫先好唔好啊？我唔习惯两个除晒衫嘅。卒之两个着晒衫坐喺度，阿基喺度冲茶，嗰样嘢摆好晒，同佢饮茶。佢话：你真系妖女，系我就系你所讲嘅妖女。所有嘅文献所讲嘅，你讲嘅全部都系真实嘅。我唔知点解，我细细个就系咁噶啦。有一年40几岁，我到40几岁，我冇身边冇朋友，唔知点解好痛喎。你都知啦，喺清朝嘅时候，太平天国周街死人，太平天国个系咁。咁我要生存。 食咗啲尸体。自从我食咗尸体之后呢，我突然间就会变返后生。我去到边度都有一群乌鸦跟住我。当然啦，怕大葱啊，怕蒜，系我个人唔鍾意食葱同大蒜啫。你有咩魔力㗎？冇啊。就系到老嘅时候，咁咪食尸体囉。你杀人啦。冇啊，兵荒马乱边度冇啫。好似你讲緊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好多人根本上走难落嚟，佢哋饿死咗。咁我到好年纪好大嘅时候，咁我切咗佢哋少少肉落嚟食咗之后，其实我唔使食好多，我就会变返年轻㗎。我做乜嘢要杀人啊？我做乜嘢要过啲咁嘅日子啊？但係呢，四周围村里面嘅人呢，成日都赶我走。我諗住嚟到呢个年代都冇人追究㗎啦，点知又遇到你。咁你而家仲食人肉啊？冇囉，最后一次食都三十年前囉，维持到而家囉。啊，嗰陣时係一个老婆婆，佢同我一起住嘅，佢好照顾我。咁我都照顾佢。佢长年都病嘅，咁我卒之佢唔喺度嘅时候，我等佢死咗喇，然后我喺大髀嗰度割咗嚿肉出嚟食咗，咪到而家喇。点解你会咁样嘅？唔知呀，可能求生意欲强啦，我唔想死，但係产生咗变化。咁你有冇觉得你同普通人唔一样？我咪普通人囉，只不过食咗之后我又后生几十年，又有几十年生命，断断续续其实我已经有200岁㗎喇。我哋试下咬手瓜好唔好？好啊。阿基当然输啦。其实佢真係一个普通女人嚟，但係因为佢身体上嘅变化令人哋觉得佢係妖女。都冇辦法。你食人肉逼你自首啦。冇咩证明㗎喎。何况几十年前三十年前嗰个阿婆佢病死㗎喎，我自首乜嘢？又火化咗囉。警察受唔受理㗎？唉，食得好饱啊。不如我同你做个交易好唔好？你将你嘅200年嘅历史话俾我听。我将佢写低，咁咪帮阿修哥做一个灵异节目，同埋我出书。你要细节全部话俾我听㗎喎，好唔好？如果你肯嘅话，我同你结婚。唔结婚都好，我同你同居，我哋两个共同生活。直到我死咗你就食咗我。等你再延续几十年嘅生命，好唔好？第二日，两位女士好开心咁返到公司。昨晚有咩收获啊？昨晚同阿修哥好开心囉，我决定悭返啲租，我搬过去同佢住。我都系啊，阿才哥几十岁喎，七十岁喎，唔紧要。我三十几年冇恋爱，我鍾意佢。三十几年你唔系讲笑，你当我讲笑啦。其实我好耐冇拍拖啦，我觉得贤哥系我生命中嘅人，卒之。一年后贤哥嘅小说贤哥嘅资料写齐咗交俾修哥。修哥用佢嘅资料做一啲灵异节目，亦都将佢搵咗杂志社大中华出书，一纸风行。呢一套书好卖得，卖到台湾，卖到华人社会，亦都有日文版、英文版，同我哋嘅港歌一样，让荣光归香港，一纸风行，好多版税。今日收歌就话贤哥，哇，犀利啊！呢本书卖咗过百万册，梗系啦，妖女呢个食人事件系真噶嘛？ 唔好吓我啦，哎，我下星期再嚟，到时再搵你。修哥离开咗之后，阿基揽住才哥，我辞咗份工，呢一年照顾你，我都觉得好值得嘅。我决定咗啦，如果你死咗之后，我唔再食人肉啦。你唔食，你会死噶喎。冇关系，其实生存咗200年，从来都未试过有呢一年咁幸福。如果你死咗之后，我都唔想再继续做妖女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好吗？卒之，我哋嘅贤哥生活多七年，享年77岁就离开咗，佢成为咗全世界五大畅销作家，名成利就，而佢嘅经理人阿基亦都系佢嘅女朋友，喺阿贤哥逝世四个月之后，亦都离开咗我哋。拜拜。 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